晚上英明的妈妈煮了粥，招呼十一吃一点，后者也没有推脱，耐着药物反应喝了三碗。对此英明的爸爸点了点头， 你呀，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做事，别耗垮了。 有些遇到点事就动辄不吃不喝的才是真正不懂事的。石毅这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倒是跟英明父母想象中的差别很大。因为晚上肯定要守电话，石毅吃完药歪在沙发上稍微睡了一会儿。英明的妈妈本来想让他去英明那屋睡，后来想到过年时候的事，最后还是没有开口，就给他抱了一床被子和枕头。不过心里装着事儿，怎么也不可能真正踏实的睡。石毅半睡半醒的眯了两个小时，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坐起来又试着跟孔维打了一会儿电话，但是一直没接通。陈诚后来打给他问了一下情况，知道他安排了电话的事，就没再说什么。说起来也就是几个小时，石毅却觉得跟过了几十个世纪一样。坐不住了就站起来，在客厅里动作很慢地走两圈，走累了就再坐下休息一会儿。英明的父母很少出来，大概是怕碰头了彼此不知道说什么会比较尴尬。厨房里给他留了温好的粥和一些菜，虽然没有交代，但是石毅知道这是希望他半夜饿了的话就自己垫一点。无论如何，这种无言的关心已经让他心里松缓了不少。事实上，没有人会比他现在还要心焦如焚。自己的母亲被困在澳大利亚，他只能被迫在这边等消息，那滋味任何人都不会想要尝试或者体验一回。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失控，一来是因为英明代替他过去了，他相信对方一定会尽全力。再来，是他不想在英明家里表现出太多的焦躁，让他父母胡思乱想的操心。心里的火烧得快要泛滥了，他也只能在心口压着。精神折磨在点滴的时间流逝中加剧着，一直到四点，他没闭眼，书房的灯也没熄。快到五点的时候，英明家里的电话很突然地响了，石毅基本上算是扑过去的把电话接起来。那边英明的声音让他整个人眼前发黑。 石毅，电话我收到了。你放心，这边情况还好，气象专家预测天气应该不会继续恶化了，如果天气能好转，成功救援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而且通讯也逐渐在修复中，我觉得情势还比较乐观。 石毅除了这个单音节几乎挤不出更多的话，嗓子疼得厉害，他难受地咳了两声，终于在英明的询问中低哑地回了一句话。 英明，谢谢你，还有我爱你。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刚好英明的父母也走了出来，将石毅眼底发红的狼狈尽收眼底，彼此都愣了一下。不过石毅反应很快，他眨了下眼，把所有情绪都逼了回去，然后把电话递给英明的妈妈。 阿姨，英明的电话，你们聊两句。 等对方接过电话，石毅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想抽烟，不过刚点着就被身后英明的爸爸制止了。 哎呀，这个时候就别抽烟了啊，对身体不好。 只是恍惚的一个瞬间，石毅想到了他那次回家的时候他父亲跟他说的那句话。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本来就还烧着的石毅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神来，只能愣愣地站着，心底一片茫然。英明拿到电话，跟石毅的联系就逐渐变多了，包括搜救队的进展、天气的变化。 在事发之后的第27个小时，终于发现了被困的巴士。冒着一定的风险，直升飞机投递了一些物资和食物。再三确认位置之后，搜救队顶着暴雨持续着救援。现场的所有人都因为发现了被困的巴士而激动着，英明连伞都没打，跟孔维一起站在山边的位置观察情况。历时2个半小时，搜救队终于接触到了被困的旅客。 确认过了，90名旅客都在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，只有8名旅客出现体温偏低的情况，已经进行了紧急处理，现在按照计划把旅客带出去。 对讲机里的这段话让英明终于松了口气，他回头看了孔维一眼。 谢谢。 其实可能的话，他现在想跟所有人说谢谢。因为已然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，从到达这里到现在，他无数次下意识地设想过最糟糕的后果，但是饶是做了再多的心理准备，他依然无法说服自己接受那种结果。幸亏搜救队一直没有放弃，也幸亏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坚持。英明本来想给石毅打个电话告诉他，但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想等到真正确认他母亲没事儿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大巴上的旅客先被救出来的是小孩和老人。等了大概3个小时，终于差不多全员都被安全护送到了临时搭的赈灾帐篷里。虽然天色很暗，英明还是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石毅的妈妈。之前在石毅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他就见过对方。看见救护人员搂着他从飞机上下来，他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。 阿姨。 石毅的母亲显然很意外在这个地方看见英明。两个人正式的第一次见面就格外的尴尬，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。石毅下意识伸手接过救护人员手里的氧气罐，把石毅妈妈扶到边上。那个救护员还没有走，他转头问了一句， 请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 哎， 这个搜救人员还不是澳洲人，是个亚洲人。看出来英明很着急，就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放心吧，这位女士的情况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只是有些轻微的缺氧和低温，一会儿我会安排送她到临近镇的医院观察一下，不过你需要为她登记。她是你家人吗？ 我是她儿子。 石毅的妈妈听到英明这句话，整个人僵了一下。他抬头看了英明一眼，嘴唇动了动想开口，但是最终也没说什么。孔维过来问了问情况，确认没什么问题，就去其他人那边了。有些被困旅客并没有亲人及时赶过来，还需要他处理。英明一直陪在旁边，等到石毅的妈妈脸色稍微缓和一些，他才拿出电话。 阿姨，你给石毅打个电话吧，他住院的时候知道您出事了，很担心。 一句住院也算是解释了石毅没来的原因。他对面石毅的妈妈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接过电话。按照石毅教的办法拨出号码，很快就被接通了。石毅可能还以为是英明，开口就是问进展的。 怎么样，找到人了吗？ 石毅。 被困了这么久，石毅的妈妈嗓子很沙哑，她费力地清了清嗓子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。 石毅，听得见吗？ 妈。 电话那边确认她的声音之后，石毅很激动，整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。 妈，你怎么样？ 我还行，没事儿，你阿姨也没事儿，放心吧。 正说着，石毅的阿姨也被救护员护送过来了。英明赶紧上前帮忙裹上之前发到他手里的毯子，搂着走过来。明显石毅的阿姨对他的印象不太清晰。 啊，我是英明。 简单的一句话算是自我介绍，对方先是茫然了一阵，然后猛地反应过来他的身份。 有那么几分钟，气氛很尴尬。